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站在山口下，仰身瞅着一线天。忽必烈用手指着山口一线天说：你看清了吧，这就是大都东大门。马可波罗说：看清了，大汗。不过大都城东门为何在这里？忽必烈笑着说：你这个人呐，好像很聪明，其实你糊涂得很，什么都没搞明白。马可波罗耸肩摊手说： 大皇上，我什么没有搞明白啊？您说辽东山口是您大都东门，一个东门有那么远吗？大皇上，那你说。 忽必烈哈哈大笑，马可波罗震惊道： 大皇上，你笑什么？ 忽必烈收住笑说：我笑你又聪明又愚蠢。走，咱们过东门去。 马可波罗无可奈何地说： 我真的不明白。 东宫之内，真金坐在书桌前读书，刘秉忠进来求见说： 太子，江淮行省多进各种税收300,000两白银，行省右丞专程送银子来了。 真金说道：如数退回江淮行省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我们收那么多税银干嘛？这就好像羊一年只可剪一次羊毛，不分季节剪的次数多了，那羊怎么御寒呢？凡做官的都应该知道这个道理。刘丞相，不要以为能多收税银的官就是忠臣好官。民如羊啊，一年只能长一季毛，拔多了这可怎么得了？刘秉忠说： 太子，臣深深感佩太子所讲，真是至理名言，臣铭记在心了。 真金的病拖了这么久还没治好，太医嘱咐说要多出去散散步，同时也是散散心。 一天天朗气清，真金与耶律仇去郊外散步。耶律仇说： 太子，赵孟俯有上奏，他求外任到山东。 真金笑道： 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是在大都待腻了，想去山东了？耶律仇说，太子，他是大宋开国皇帝之后，自是才华傲视天下，大汗爱惜他的人才，授以秘书监事，后又重任他为中书右丞，他是都不领情啊。他与文天祥自来交厚，文天祥死不归降，对他影响很大。他虽然不同于文天祥，愿意为国效力，但是不想在中书做显要，其意很明显。文天祥犹如他们的一面旗帜，这面旗帜不倒，有人就心存希望，就会惹是生非呀。真金说，你意思是说让我砍掉这面旗帜？耶律仇说，啊，我知道皇上十分爱惜文天祥的忠贞不二的品格和才学，所以力排众议，关押这些年迟迟不肯下手。然而恰恰这个爱怜贤才的举动，含了很多忠顺归降的南宋文臣武将之心呢。比如状元宰相刘梦岩不依才俊毅力，连文天祥的亲弟弟两广路总管文弼在内，他们都放出话，早降不如晚降，晚降不如不降的怨言了。太子，您应该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。真金说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必须得到皇上的敕令才敢动手。耶律仇说，太子，您不会得到皇上的明确旨意的。真金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辽东皇帝行宫内，群臣正在商议军情，连熙宪奏道，皇上，乃燕叛军驻扎在辽河北岸，凭借辽河平原富饶之地养肥了军马，当我大军征剿时，他就绕过嫩江、兴安岭进入北地，当我放弃追剿，他又挥军南下侵扰州府，来去飘忽不定，实在难以彻底清除。这时贺仁杰出班奏道，皇上，末将愿领一支轻骑进入乃燕所在科尔沁腹地，将他一鼓荡平。忽必烈瞅了瞅连熙宪和董文炳，连熙宪说，皇上，臣以为贺仁杰率轻骑突入敌军腹地可以一试。董文炳阻止道，连大人，此计不可，我们现在对乃燕在科尔沁的兵力一无所知，怎么能够盲目孤军深入呢？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请皇上三思。忽必烈出宫，连熙宪说，皇上，昨天去高丽国的使臣回来了，他们答应绝不会招降纳叛，乃燕叛军逃到他们那儿，他们都会捉住送到这里来。忽必烈闻听欣慰地说，高丽国王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连熙宪又说，皇上，高丽王后也是您的二公主捎来信，她要来这里拜见父皇。忽必烈怅然地说，哦，你是说我姑娘那人要来见我？让她来吧，见见我，也见见她的母亲。她母亲想她都快想疯了。连熙宪说，好，那我跟高丽王联系，让她把公主送过来。辽东乃燕大营里， 众人正在加紧商议着对付忽必烈大军的计策。乃爷问道：各位，忽必烈亲自领20万大军来了，怎么样，你们怕不怕呀？宗王哈萨尔后裔士多尔说：大王，怕什么？我们既然跟您起兵，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跟忽必烈决一死战，恢复我大蒙古汗国。乃燕听罢高兴地说：好，你们有这个决心，我很欣慰。西道大王海都虽然暂时败退，但是现在又在重新招兵买马，在河中西部重新起兵，不久就要东进。他一旦再次东进，我们又可以东西夹击忽必烈的所谓元国。各位，齐心协力，对付眼前的忽必烈大军。霍鲁哈孙说：大王您放心，我们一定齐心协力对付忽必烈。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遭受了洪涝灾害，连西县得知，想这正是一个天赐良机，于是慌忙向忽必烈报说：皇上，据报长白山一带的女真部和嫩江的水达达部遭受洪涝灾害，灾民是流离失所，我们如果派人送粮安抚这两个部，不但得其人心，也可断了乃燕叛军的后路，一举两得呀。董文炳和纳沙布花也表示赞同。忽必烈说：女真部所在的长白山是顾金的祖宗之地，顾金就是起于这白山黑水之间，创下偌大金国，安抚稳定那里十分重要。而且洪涝之灾使百姓受难，正是施恩安抚的绝好机会。文炳，你就不要去了，让辽东行省中书右丞相他出去吧。连西县从你辽东行省调集10万担粮食、5万只羊、1万头牛，送给他们二部，赈济灾民。连西县领旨，贺仁杰说：皇上，臣再次请求率轻骑去科尔沁冲击乃燕叛军，探听虚实。忽必烈想了想说：纳沙布花、贺仁杰率2万人马前去科尔沁冲击一下乃燕大营，探听虚实，不要恋战。二人领命，东道宗王圣和尔仔细地听着，却现出了异样的表情。圣和尔回到营中，急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千夫长海日娜站在一侧，圣和尔停下脚步，在海日娜耳边说：你今夜潜出大营，去科尔沁，到乃燕大王那里告知忽必烈皇帝派皇子纳沙布花、兵部侍郎贺仁杰二人率2万人马去偷袭他们大营，让他们速作防备。海日娜遵令。圣赫尔又说：哎，不要多带人马，只带几个亲兵就可以了。海日娜点头，大步往外走去。次日，忽必烈召见圣赫尔，对他说：圣赫尔，你在东道诸王中威望颇高，你对这里的山形水势也都很熟悉，你可要多给我出良策呀。圣和尔说：啊，大汗，乃燕号称20万大军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兵力，而且东道诸王之间那也是矛盾重重，大汗率领这么多精兵破乃燕，简直易如反掌。我太了解乃燕他们了，互相之间那是貌合神离，一打就散。大汗可以准备金银珠宝还有良马，我去分别偷偷给他们，从内部瓦解他们。 忽必烈侧身盯着圣和儿，想了想说，这个主意不好，他们把钱财花光了，两马齐老了，岂不又伸手来要，不给他们又反，那这什么时候能喂足了他们？再说我哪来那么多金银珠宝良马喂他们那些根本填不饱的肚子呀？嗯，这狼啊，喂饱了还安静地消化一阵儿，人要是贪婪了还不如狼。你这个主意出得不好，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那沙不花，你带人马去袭击乃燕大营，要小心谨慎，防备中了埋伏。那沙不花说，傅寒放心吧，我让先锋2000人在前探路，没有危险了大军才跟进，如果先锋遭到伏击，大军再来个反包围。忽必烈说，这是平常的进军法，战场瞬时万变，要灵活指挥。等你回来了，我让你见见你姐姐那人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乃燕大营门口，三五步一哨持枪站立，戒备森严。中军大帐的旗杆上飘着蓝色十字旗，海日那与两个侍从骑马过来，下马对门哨说，快去报知乃燕大王，圣和尔大王派及时求见。乃燕大营中军帐内，宗王士多尔活鲁哈孙立在旁边。乃燕说，这忽必烈大军到了辽东却迟迟不进兵，真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呢。士多尔说，忽必烈久经沙场，诡计多端，比那狐狸还狡猾，我们要小心防备才是。这时一个侍卫进来施礼说，报圣和尔大王派及时来了，在大营门口求见。乃燕高兴地说，好啊，他肯定是来送消息的，我让圣和尔假降忽必烈，嘿嘿嘿，这下派上用场了。海日娜进来报说，圣和尔大王说，忽必烈大汗派他的儿子纳沙布花、兵部侍郎贺仁杰二人率20000兵马来偷袭大王大营，请大王有所防备。乃燕听罢点了点头说，嗯，你们二人各带50000兵马埋伏在大营左右，我带大军在大营后埋伏，等他们冲进大营后，你们从两侧包抄过来，杀他个痛快，给忽必烈来一个下马威。士多尔、活鲁哈孙二人遵命，火速回营去准备。援军方面也做好了周密的准备。贺仁杰对纳沙布华说，大王，我先带2000兵马去探路，你带大军在后面，我一旦遇到埋伏，大军可以冲击。纳沙布华说，嗯，正合我意，你马上率兵前去。贺仁杰率大军趁夜色悄悄前行，马摘銮铃，士卒衔枚疾走，来到乃燕大营前，还只3更不到，但见大营周围三五步一哨，大营内处处灯火。贺仁杰领着人马过来，突然勒住马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，对千夫长说，不对劲儿啊，10几万人马的大营如此安静，这真是不对，你带500人马冲击大营，发现埋伏立刻举火为号后撤。千夫长遵命，领着兵马杀过来，大营哨兵们四散奔逃，千夫长所领兵马冲入大营，发现劫着了空寨，大喊中计，即命撤军， 这时乃燕突然冲过来，立在马上举刀大喊：冲啊！兵马是黑压压的冲了过来，两军混战。贺仁杰立在马上异常冷静地命令道：不要慌乱，后队做前队，往回撤。千夫长此时想要撤军，但已经晚了，被乃燕大军一冲是尽数皆散，军马践踏而死者是不计其数。纳沙布花立在马上，突然听到人马厮杀声，纳沙布花勒住马，马躁动不安地跺着四蹄儿。纳沙布花大声喊道：前边遭埋伏了，冲过去解救他们，冲啊！说罢举刀催马是冲了过去，身后的人马潮水般冲了过来。此时乃燕已经将贺仁杰的军马是团团围住，大军掩杀了一阵，贺仁杰的兵马三停折了两停，军士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逃的逃，个个是丢盔弃甲，只顾自保。贺仁杰、纳沙不花只带十几个亲兵拼命逃跑，突然在前边乃燕领着大队人马堵住他们，二人大惊，勒住马，乃燕用刀指着二人大叫道：快快下马受绑，你们是逃不出去了。贺仁杰对纳沙不花说：皇子，你从左侧小路上跑，我抵住他们。纳沙不花眼睛一瞪说：逃什么，跟他们拼了。贺仁杰急忙劝道：不行啊，您是皇子，您一旦不撤，我无法向皇上交代。皇子，您快逃吧，他们一旦围过来，我们谁都跑不脱了。纳沙不花依然倔强地说：我第一次单独带兵打仗，就遭如此惨败，我无脸回去见傅寒。边说边挥刀催马冲了过去，贺仁杰也挥刀催马，领着十几骑向乃燕大军冲了过去。二人突入乃燕军中是一阵乱砍，乃燕将士纷纷落马，纷纷后退。一场肉搏战，二人突出重围，放马狂奔。这时董文炳带着人马过来接应，董文炳立在马上大叫：二位先回去，我拦住追兵。纳沙不花喊道：你来得正好，我们一起杀退他们。说罢与贺仁杰调转马头，与董文炳的军马一起杀了过来。回到忽必烈大营，纳沙不花和贺仁杰喘着粗气儿来见忽必烈。只见忽必烈端坐在椅子上，怒容满面，厉声说道：你们二人还有脸活着回来？我一再叮嘱你们要防备，免得中了埋伏，结果你们一夜之间损失一万兵马，来人呐，推出去给我斩了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只是那个夜晚，我深深的都留藏。